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為了減輕經濟下行的影響，2021-22 年度仍然會是一個赤字預算案，好像我們在家煮飯一樣，看餸吃飯的時候我們又要謹慎一點，但仍然是很希望適合大家的口味。 請即登入香港電台公共事務專頁 Facebook 專頁網上重溫。 香港電台第一台中言堂 個人意見節目自由風，自由風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5:11，今日是戴住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10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10度这个气温就是在天文台录得，事实上在全香港不同的气象站都录得的气温都基本上除了一个之外都比天文台录到的10度都低的。有很多尤其是新界北部的地方现在大概是8度、9度左右。天文台预计今日最低的气温是8度，今晚会再低翻到8度，跟住听日咧就开始见翻多啲阳光啦。今日咧大家都觉得咦好似好寒咁，咁喺中午嘅时分咧，其实各区嘅天气都冇乜点升到嘅，都系9度、10度左右啦。咁而且北风比较强烈啦，而且有啲阴天啦，咁所以咧都系感觉咧都几寒下嘅。咁不过咧，天文台话有个晴空区就嚟紧香港，晴空区即系咧冇乜云嘅一啲天气咧，就会喺听日啊就会嚟到噶啦。咁代表住咧就渐转天晴啦。咁好多人问，咁几时会冻完咧？咁嗱，冻多一日啦。星期三咧，朝早最低气温11度，到日间17度，跟住几日咧都天晴噶啦，日间嘅气温啦，到周末星期六度咧都有成20度嘅，不过咧去到下星期一又冻翻少少啦，11至17度嘅，因为又有一个冷空气再次嚟到香港嘅，咁今日咧有关疫情咧继续系有41宗咯，咁呢几日都维持住呢个数目，咁距离农历新年咧，仲有大概一个月嘅时间，咁政府就公布啦。咁由于咧，即系疫情嘅关系咧，咁政府咧就决定取消今年嘅年宵市场同埋新春市场噶。咁其实喺之前投标嘅时候咧，政府已经系取消咗年宵市场嘅干货单位。干货嘅摊位啦，净系可以即系卖湿货啦，主要系卖啲莲花。咁但系政府就决定连呢个年宵市场卖莲花嘅都取消埋，咁就代表住咧，各位市民咧要买花嘅话，就可能要去一啲花铺啦，或者系街市啦，或者系去花墟直接买，或者就系去一啲卖桃花嘅新界嘅一啲农场就直接买啦。咁影响所及咧，当然啦，可能大家会觉得新年嘅气氛又淡薄咗啲啦，咁但系好多花农面对嘅问题咧，就系佢哋预咗咧喺一直以嚟年宵市场都系佢哋一年里边咧做生意嘅即系主要地方啊，咁而家成个年宵市场冇咗，咁点算啦？佢哋种咗嗰啲花有乜嘢 辦法去賣得出去呢？嗱，咁有啲花農就話啦，即係希望可以政府有啲補貼俾佢哋啦。嗱，今日呢就係政府呢就同一啲花農開會，咁呢個主要係食環署同花農開會，咁不過睇嚟呢就有啲不歡而散啦。咁開咗會之後大概40分鐘啦，陸續就有花農離場。嗱，其實署方呢都決定就已經做咗㗎啦，咁就其实是通知花农这个决定之后呢，可能有一些的补救的措施，例如呢就是问花农是不是愿意在公共屋邨那里呢有些空地可以摆卖莲花等等。但是呢花农就希望有恩恤金，又认为呢在公共屋邨里面卖花呢就不是那么实际。结果似乎就不欢而散的。看来呢今年就无论怎么都好年宵市场冇啦，咁大家买花就去返你平时买花嘅地方去买你嘅莲花，或者係去农场去买啦。咁对于啲花农嚟讲呢，影响当然好大。大家各位市民又好，花农又好，有啲咩意见啦，有啲对于政府嘅做法点睇呢，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1月11号。政府在啟德社區會堂設立的個案追蹤辦公室今日開始運作，多個紀律部隊調派人手協助追蹤工作。海關關長鄧以海： 我們派出我們的同事去協助衛生防護中心去追蹤密切接觸者，這個工作是非常之重要的。我們會因應疫情的發展，有需要我們會再調派人手的。 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今天我最主要來呢就是支持我們入境處的一些同事，我剛才都看了他們的工作，他們都很熱心很踴躍，就我們入境處呢都會繼續呢就是支持特區政府就是做好抗疫，我們希望呢就是目標呢就是要清零的。 中午12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两蚊乘车优惠最早喺明年第一季扩展至60至64岁，但系必须使用个人八达通，以防止滥用。 如果冇解决个人八达通嗰个问题嘅话咧，毅然去推行用紧而家嘅不记名嘅卡嘅话咧，就好难翻转头。咁所以就趁呢個機會，當我哋由65歲去到60歲呢一個咁嘅工作嘅與之同時咧，推行呢個個人八達通咧，就會順理成章。 下晝4点半，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38宗係本地個案，11宗暫時源頭不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 自由風。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政府咧係決定取消年宵攤位、年宵市場、新春市場，全部取消啊！各個區都冇噶啦，咁代表住咧，大家要買花，今年咧就唔可以去呢啲年宵市場買啦，咁啊自己去揾啲花農去買，去新界嘅農場，去好多門市或者其他嘅地方去花墟咁樣買啦。咁當然啦，對於花農嚟講咧，就大失預算啦。電話裏邊咧就有千葉園嘅負責人楊允俊，楊允俊你好啊， 誒你好啊，係 你好嗱，你哋係咪啱啱同食環署開會嚟啊？ 是啊，啱啱开完会。 是咩环境呢？是咪不欢而散啊？好早走咗喎。 谷鬼气啦。你即係政府呢，佢依家做嘢呢，我唔知可能係咪抗疫抗到攰啊，或者咩都好啦。佢做好晒决定先至嚟搵人嚟补镬嘅，从来都冇一啲前瞻性嘅。呢样嘢一早就要 plan 好㗎啦。点会到呢个 moment 你做完啲嘢好似成日都要做错嘢嚟补镬咁。 边 人咁样做嘢梗係嬲啦，个都。我哋啲花农唔係門口鋪頭啊，做生意我哋交足一年嘅費用，一年養活嘅10几个人，連帶養活咁多個嘅，即係咁講啦，連帶養活嘅人係講100几个嘅一個花農。你香港2000几个花農，你咪自己計嗰條數可以養活幾多人啦？你冇去諮詢過我哋就做決定，你認為政府咁樣做嘢啱唔啱手法先？ 你哋覺得係咪其實可以繼續做，或者有啲方法可以減少嗰、那個即係疫症散播啊，或者係有啲檢疫嘅方法啦、 啊？ 或者 其實咧、對於防疫呢樣嘢咧，我絕對支持政府嘅，但係佢做嘅手法咧係完全唔公平嘅。你點解可以咁樣去做嘢先？我問你啦，你依家搭地鐵多唔多人啊？你去街市買餸多唔多人啊？ 你嘅所謂嘅專家係憑乜嘢去同我話俾我聽？你依家咁樣咁咁嘅手法，如果你話俾我聽專家，我 cancel 咗個年宵花市，我個疫症即刻停嘅，我話俾你聽，我帶頭第一個叫停，大家唔好做。 嗯， 你冇咁嘅條件同我講呢啲咁嘅嘢嘛？你冇理據嘛？你一啲都唔合理，成個政府做嘢，你邊人可以咁樣做嘢嘅？ 你有冇提出 呢樣嘢唔係 cancel 咗、取消咗先嚟諮詢我哋？你應該諮詢咗我哋先至去 cancel。你完全啲嘢顛倒曬嚟做嘅，完全咁就係、 是、有冇提出啲乜嘢方法可以防疫啊、減少個風險啊等等啊？ 我話俾你聽啊，政府咧頭先俾出個方案咧，我諗我講出嚟俾大眾市民聽到咧、一定笑到你傻。我话俾你听个方案咧，坐喺度咧，六年班嘅小学生都讲到嘅。各大屋村卖花，你呢啲咩叫各大屋村卖花？你有冇考虑过我哋啲花农噶？你完全根本上就系乱嚟嘅。你话亦惊人流聚集，又话惊人哋成封咗街市佢先啦。你公平啲讲句啦。 嗱，佢哋建议话喺屋村卖花，有冇具体讲法系点样卖花啦？ 乜都冇，佢个求其方案抌一嚿嘢出嚟，叫我哋同佢倾。 嗯， 你完全系冇支持过，你平日已经冇支持过我哋本地花农噶啦，攞嗰啲10,000蚊过嚟俾我哋施舍我哋，我施舍我哋农民啊！啊，买口罩定买消毒液啊？我问你啊，买乜嘢好啊？10,000蚊。 咁而家话， 我要交租噶，人哋地主都唔系咁轻平噶，人哋我哋一样要交租，我哋一样要洗费，一样要养工人。大家都養妻活兒，你唔可以咁樣一句我係要咁噶啦！你做曬decision先知道，俾全世界人鬧你，你又出嚟話哦，我哋出嚟聽下你意見，你唔係咁樣做嘢噶嘛？ 咁喺公屋裏邊咧，嗱喺公屋裏邊都隔離有啲空地咁，如果咁樣嘅話，你哋覺得係點解會做唔到啊？ 咩分別？我問你， 嗯， 你喺維園反而仲空曠，你仲可以控制人流。你去到各大市區，我話俾你聽，18區，你派你有幾多？你有幾多人手可以幫你做控制人流啊？你依家係驚人流啊嘛，係咪？你完全啲嘢係叫做自相矛盾啊！話俾你聽，係不切實際啊！甚至乎話俾你聽咩咧？政府一做嘅嘢咧，佢從來冇考慮過效果嘅。咩叫考慮嘅後果咧？就係話你依家 cancel 咗個花市，好啦，咁啲市民要買花要去邊度買啊？我問你啊！主持，如果你买花，你去边度买？ 咪又去花墟啦，花墟好逼噶啦，本来都。 你花墟本身已经逼噶啦，你如果维园嗰度开，你系分散人流，你唔系集中人流啊！佢依家完全系颠倒晒啲嘢嚟做嘛，你明唔明啊？你觉得佢啲政策合理咩？我一啲都唔觉得合理啊！ 嗱，咁而家 任何决定嘅， 你而家准备点样样啊？嗱，即系嗰个花市就冇咗，咁而家点样卖你哋啲花？ 你真系冇办法啦！依家你我哋啲嘢咧，其实咁讲。啲花已經準備好曬噶啦，已經好靚。我就係話希望你哋各大平台就幫幫手，嗱，宣揚下我哋香港農民嘅辛苦，入嚟可以幫下手，可以睇下大家可以幫下手買下花啊，幫手散下貨啊，即係大家過嚟同心合力啦。 即係你意思係直情去你哋個農場嗰度直接買？ 係啦，直接入嚟農場買啦。你但係老實啲講，你一樣都係最大人流啫。你根本你解決唔到個問題，你只不過係。斩脚趾避沙虫啫嘛，你而家系避责任啊，你明唔明啊？ 有冇办法咧？我想问一下你哋咧，嗱，你哋咁多花要散出去要卖咧，有冇办法？譬如喺出边租个铺，临时做半个月一个月咁样去卖咧？ 哎呀，你依家出边嘅租金你又系死嘅，你嗱，我咁讲啦，年宵花市咧系我哋香港人一年一度嘅。嘅節日嚟嘅，即係同你中秋你食月餅嘅道理一樣嘅啫。你哋行花市行大運嘅，你而家整間花店，即係叫我開花店。我哋農夫邊有咁嘅人手去做開花店啊？邊有咁嘅成本？邊有咁嘅心思去做呢樣嘢？我哋仲要顧花，我哋而家目的就係種靚啲花，俾市民去過年。你已經喺平時生活中入面嘅壓力已經好大㗎啦。你連呢個咁卑微嘅要求俾市民都做唔到嘅話，你做乜鬼嘢政府啊？你係我哋嘅龍頭嚟㗎嘛，你應該帶我哋向好㗎嘛，唔係帶我哋喂，原來大家都喺度鬥射波嘅，喂有事起上嚟，唔好做啦。一句唔好做，好簡單㗎啫喎。 你哋係咪都提過話要有一啲因失賠償，或者係有啲另外嘅方法俾你哋去賣呢？ 其實咧，因失賠償咧係可以去考慮嘅， 即係所有嘢咧，你只要政府提到個方案出嚟，而唔係我哋去俾方案你嘛。你政府可以做到啲咩？你俾啲嘢俾我哋去傾，而唔係同我哋講，喂，你去嗰屋村賣花，你啲咩方案嚟啊？ 你認為嗱，如果賠償點計啊條數？ 冇得計㗎喎，你睇下政府能夠可以做到幾多？嗱，我哋 local 入開嘅花，你預咗嗱，我哋投咗十六檔，咁你點講咧？ 嗯， 我哋每年嗰个碳花几万棵咁样，你政府可以点样帮我哋？我真系谂唔到嘅，我哋唔识去同政府话喂，我哋由头到尾都冇谂佢政府帮。 你哋就喺维园同埋喺另外一个场都投咗十六个啦，加埋系嘛？然之后等住有几多棵花要卖噶？ 嗰啲花三四万棵啦。 三四万棵，咁有冇同政府提出过每棵可能想希望赔偿几多？ 冇啦，我哋真係唔想係咁樣做，最好嘅開得返啦。你嗰個地方咁空闊咁廣闊，你控制人流冇問題㗎，你咪行囉。你都用你一個禮拜嘅時間，你街市每日都咁爆，你都冇去考慮呢樣嘢，就所謂嘅專家就話要即刻 hold 起咗，咁你 hold 起咗，你憑乜嘢？你即係老實啲講啦，政府做 decision 嘅時候嗱咁樣啦，我問返政府啊，依家边个出嚟话要 cancel 呢个会先？边个够胆出嚟负责？冇噶，大家都喺度斗避责任嘅。哦，唔系啊，佢讲嘅，大家讲嘅，咩叫大家讲啫？ 嗯， 系咪先？你一定要有个理据去说服我哋，喂，有咁嘅方案去做，可以令到我哋即系我哋可以发展，我哋发展本地农业，可以点样做得更加好，而唔系俾个一万蚊我哋咩？俾我哋当乞衣咩？讲笑。 有啲讲法话，喂，之前投标嘅时候签约都写到明噶啦，有可能会取消噶嘛，因为疫情关系，点睇啊？ 佢都讲到明会取消噶嘛，冇赔偿噶，佢讲到明噶啦，我唔系要佢赔啊，但系你都要照顾下我哋本地花农啊，我哋本地嘅农业啊。 而家系咪赔翻嗰啲租金就系噶啦？ 租金。即系我俾咗钱你，然之后你俾翻钱我就叫赔咗俾我， 叫做还翻俾你啦，发还俾你，咁就系咁多噶啦，系嘛？ 系啦，咁你然之后就揾个地方俾你，咁你又冇乜方案，然之后叫我哋开会，我觉得反而有一样嘢就系咩咧？政府射埋啲波，然之后叫我哋上开一场马骝戏咯，你上我哋同你一齐演场戏，跟住我哋再商量过多两日，再俾个方案，跟住方案出咗嚟又啱，过多两日倾一倾下，新年都过咗啦。 咁而家点啊？而家你哋花农有冇准备下一步点做啊？ 未噶，大家都仲喺度倾紧，都唔知可以点做。你依家你政府 support 嘅嘢又唔多，我唔需要你 support 都唔紧要啦，你唔好搞到我哋都得噶，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讲，人哋打开门都做生意，人哋好生意系咪叫人群聚集啊？ 明白，好，咁希望有解决嘅方法啦。唔该晒杨允俊千叶园嘅负责人啊，各位听紧嘅朋友有啲乜嘢意见，有啲乜嘢感想啊？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吴先生，吴生 系主持， 系你好，请讲。 即系呢个咁嘅政府政策咧，一时一样嘅，咁你已经取消话冇干货啦咁样。咁年宵系我哋香港人嘅集体嘅回忆嚟噶嘛？咁你话控制人流可以噶嘛？系咪先？你话惊大家感染疫症，根本就自打嘴巴嘅。我哋如果我哋冇维园嘅时候，我哋咪挤拥晒去晒花去买咯，咪又系咁多人流。 我觉得好逼添啊！如果挤晒花去，好得人惊啊！ 你维园仲空旷仲大系咪啊？你去过花去你都知啦，平时都好挤拥，好多人好逼嘅。咁你要谂下啲花农，人哋好惨嘅，一年到晚咁样去耕种。好天晒落雨淋，佢哋仲要入咗好多货翻嚟噶，老实讲。 同埋种咗好耐啦，有啲系自己种 的。系啊，种咗好耐，好多花咗好心机，因为我有啲朋友都喺花墟做花店嗰啲咁嘅，即系佢哋啲苦况好惨啊！你即系赔偿翻俾人哋咯，你而家发还啫，发还嗰啲租金人哋俾咗你投咗标，你而家俾翻人哋，咁有咩赔偿啫？你冇好嘅方案，仲话喺屋村买？你谂下，如果喺街市，我哋买送都咁多人，你仲卖埋花？即系叫人开花店啊，冇可能噶嘛！你根本就射波政府，你系应该一早系同人哋商量咗点样嘅政策先至咩噶？你而家系保唔到镬嘅，害晒全港香港市民。 好多谢吴生嘅意见，跟住有梁小姐，梁小姐 系，请讲。你好啊，主持 系。 其实我听咗之前嗰两位咧，包括其中有一间大公司嘅花农咧，我都觉得 是政府今次就应该是做得啱嘅，取消呢个年宵亦都冇话拜庙，因为之前黄大仙都系咁样翻咗几个月啦，唔通大家系咪就系想个疫情继续滚落去？因为而家你话过年话啲花几重要，你入咗好多货，咁其实你拖住慢慢嚟到卖都得噶。你唔一定要新年之前噶嘛，即系点解要政府要两个礼拜 review， 十日之内 review 嗰啲咁嘅无啦为何柏良咩抗疫专家话政府要赔钱俾佢哋？喂，你做医生你就讲医生嘅嘢啦，抗疫嘅嘢就得啦，你就唔需要再讲其他政府需唔需要去做其他安排。你哋如果系话你已经系有股。雇员嘅租地嘅，咁你可以同政府商量。但系如果话哇每株花几万株咁样嚟到赔花，其实你分散去各区其实系好噶，同你去社区嗰度每一个地方控制人流嚟到打针一样啫嘛。点解嗰个屋村，如果去嗰个屋村系有一个空旷嘅地方，就系净系俾某一个花农某一档就系压晒咗佢嗰度咯，而系啲花农唔想喐啫嘛，佢又唔想搬啲花出去，又唔想推出去。佢话佢冇咁嘅人手，咁你点样何来有十六档咁多呢？你投咗咁多， 好， 你有钱你投嗰阵时，你都有合约噶啦，即系尊重合约精神咯。我觉得 好多谢梁小姐嘅意见啦。啲花农都讲咧，就系即系喺一啲地区、一啲屋村咧，就亦都当然啦，担心就系嗰个消费能力冇咁高啦，因为大家去维园就谂住真系大手笔去买花噶嘛。好嗱，我哋听新闻先，跟住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8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有近40宗。将军澳林田隧道同中九龙干线工程群组分别增加1宗同2宗相关个案，另外再多3座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分別是將軍澳景林村景濤樓、日東村傑日樓以及大角咀港灣豪庭第7座。新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表示，獨立的司法機關對於香港的法治和不妥善執行司法工作極為重要，司法機構必須繼續保持獨立和公正無偏。他在新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表示，任何威脅使用暴力或網上惡意起底，試圖向法官施加不當壓力的行為，既應受到嚴厲譴責，同時亦是徒然。張舉能指出，法院審理帶有政治色彩的案件是在所難免，審理這些案件的法官往往受到傳媒和社交媒體的密切審視，而判決亦都每每面對立場不同人士之間的批評。他說，社会上各人都享有言论自由，固然应该充分尊重，但不可以试图对法官施加不当压力，影响他们履行司法职责。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本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的时候，谈及香港国安法在本港颁布后出现对法治毫无根据的挑战。他指出，国家安全属于中央职权范围，基本法要求香港履行就关乎国家安全的若干罪行有宪制责任立法，强调一国两制原则已经遭破坏的说法全属误解。郑岸华表示，由行政长官任命法官的做法受到很多偏颇和片面的批评，他重申行政长官只是为不同级别的法院订立指定法官名单，并非委派某位法官审理某宗特定案件。他又說，針對法官和其他執行司法工作人員的起底活動有上升趨勢，必須遏止有關行為。港鐵大學站中大的入口對開有圍欄被推倒，一名男子涉嫌擾亂公眾秩序及襲擊被捕，有保安員送院。中大校園電台 在社交網頁表示，幾名黑衣人在保安站前呼籲進入校園的學生不必向保安人員展示學生證，並推倒鐵欄之後離開，被保安追趕。其後大批警員和消防員到場，並一度封鎖現場。警方說，中午12時多收到中大保安報案，表示有幾個人破壞校內圍欄，期間有保安被灑不明粉末，一名年約50多歲保安員報稱不適，送往威爾斯醫院。

即係其實先頭嗰位老闆咧講得好啱嘅，佢話你街市都咁多人啦、啊，你一個維多利亞公園咁大，又冇乾貨，淨係濕貨，其實真係好少人行嘅啫，即係唔會好多人嘅啫。咁你就算係多人，你咪用人流控制法咯，同埋你喺入口嗰度揸幾眼擺幾眼嗰啲探熱燈喺度，咁你咪探曬啲人啲嗰啲咯。咁樣你街市都係咁嘅啫嘛。咁你如果唔俾人，如果你唔係咧，就即係啲人就即係啲人即係啲花唔知拎去邊度，拎去抌埋，拎去燒啊。 明白，好啦。 同埋咧，仲有後著嘅喎、人哋嗰啲花農唔知出年種咩嘢好喎，係咪先啊？ 咁都係種翻嗰啲噶啦，都係種土種吉。 種翻咁你再出年又唔俾人賣咁點啊？ 係， 即係好。 出年仲疫情。 有時咧就好人就做壞事，即係政府嘅原意又好好嘅，唔俾你哋。即系唔俾你即系咁流行啊！嗰啲即系咁近接近啊！咁样系好，但系你好得嚟都要有即系全谂个方法系全面啲噶嘛，有啲比较嘅，譬如你比较街市好 ，OK， 你比较马会都系用人流啫嘛，你唔俾人入嚟多啲。 多謝盧生的意見，好啦，即係其實可以用一啲人流管制的措施去限制人群聚集嘅，就算喺年宵市場都係。阿盧生講起嗰啲探熱燈咧，啊，今日咧呢兩日都係出親街咧，去有好多人量體温咧，全部都係過低嘅，全部都係都係過低嘅。我真係懷疑，如果真係發燒嘅話，喺咁凍嘅天氣，係咪真係量得到嘅咧？嗰啲探熱嚇，嗰啲探熱燈嗰啲有冇用嘅咧？嚇，好啦。啊！言归正传啦，跟住电话里面有陈先生，陈生你好啊，陈生， 喂， 系，请讲，陈生， 我只系咁讲， 嗯， 较早前咧咪有工展会嘅， 嗯， 系咪啊？工展会咧，政府都叫佢取消，咁佢哋都抗议得好犀利噶，咁啊跟住咧，佢哋又开会喺度倾完咧，就决定喺网上销售， 嗯， 咁啊做得好好噶，我年年都去工展会买嘢，买得好平噶。但是网上销售听他们讲的理想相当之理想的。为什么这些花农就不学工展会呢？经常要在这里鬼杀这么吵。政府没有赔钱给工展会的。工展会 那些入货活动是很劲的。经常嗌说好蚀好惨啊，又说什么什么。那为什么这些花农我不明白他搏什么呢？穷则变，变则通的嘛。这个社会的疫情这样。连大陆控制的疫情都控得咁好，佢都有百几件啊，大佬！呢个变种病毒真系好犀利啊！老实讲，咁大家就一就咯，为个社会好啫嘛。你唔系烧唔到啲货啊嘛，学下工展会咁做啊，得唔得咧？ 明白，阿陈生就觉得，咦，可以网购啊，可以试下喺网上卖莲花。既然被逼要咁做，咁都试下做，或者以后系一条路咧。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另一位花农啦，众英园负责人林满祥，林满祥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 系啊，点睇咧？嗱，而家即系年宵市场冇咗啦。 嗱，头先嗰位观众咧就讲话网上买啊，系咪？ 嗯， 网上买咧系唔同嘅，佢啲系干货咧， 嗯， 同我哋呢啲系湿货咧，而且系好重嘅咧，系两回事嚟噶。但是你叫我说他讲到说赔偿那里呢，我暂时未听到说呢很多人会说向他们向政府赔偿。 即是要求赔偿，不是那么多人要求。 是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个个呢明白事理的呢都应该知道，开头那时候呢你们都听到食环署说呢，那个官那里拍卖官那里呢都讲到明。话疫情犀利咧，都会删嘅，系咪？ 即系系特登讲嘅，系嘛？即系唔系话鬼鬼祟祟有条条文咁，系特登严正声明咁讲 系 嘛？ 即系我而家我唔系话争某一方面嘅嘢，我揸正嚟做，大家平心而论，即系俾个良心去讲说话，系咪？嗱，仲有你哋签约嗰阵时候，你哋有冇睇过嗰份约啊？嗰份约咧？你哋投咗位去签约咧，嗰份约都有讲明噶嘛？你哋系签咗纸落去噶嘛？ 系嘛？ 咁但系你觉得嗱，而家取消咗啦，你哋啲花种种嘅货点样去卖出去咧？有冇办法咧？有咩新办法？ 我而家咧就同政府嗰度咧要求政府睇下佢点样开翻个年宵，即系点解咧？嗱，既然个年宵咧有咁多人喺度啊，系咪？ 嗯。 你想想每日街市入面有多少人在这里呢、同样不是一样的道理， 即是你想跟政府谈、收回成命、开返他 开返 他谈没 有没有，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谈，但我现在想到的办法就是这样的，你开返了他呢就将摆些人进去就守住个门口、你数几多人进去，我要数四个人进去而已，我给四个人进去、卖完嘢俾半个钟头，你卖完嘢咧，你又要走噶啦。我咪又放四个入去咯，十个好啊，一百个好咁样咯，控制嘅人潮入去咯。 你谂住同边个讲啊？ 啊，我而家未讲啊，我系咁同你哋， 即系呢个系建议 讲咧，就建议系咁样咋。 因为今日晏昼啲花农同食环署开会，似乎都做咗决定噶咯。 我就唔明呢、这个决定可以改噶嘛？人就生噶嘛，物件就死噶嘛，系嘛？我唔知佢而家赔偿系几多少，我都唔知噶。 冇啊，冇啊，冇讲啊，净系俾翻啲租咯，即系发还啲租俾你咯。 呢个梗噶啦，佢头位嗰阵时候已经同你哋讲咗噶啦。呢、个系咪好可能、好可行嘅方法？你控制嘅人潮入去，我放一百个入去，我数够一百个，我呢啲就唔俾啦。 嗯。 咁系咪好疏通啊？啲人啊？ 我想问一下，如果政府不听你讲了，根本都决定了真是没有了，那你的货怎样卖出去呢？想着怎样做啊？ 没有的，现在就是听天由命咯。 嗯。 啊，鬼叫你自己要做这行啊？ 听天由命都要想办法的，坐在这里没办法，没卖不出的。 嗱，这个办法呢不是没有的，你自己好过做个宣传咯。 嗯。 啊。 政府。 在 Facebook 那里讲咯。我呢度有嘢卖啊，咁咯， 即系自己叫啲香港人就去农场自己买啦。 系啦， 嗯， 或者你自己嘅有个口碑嘅咧，你做得好嘅咧，啲老主顾都会打电话嚟啦。我呢排我日日都咁接电话啦。你个场喺边度啊？ 嗯， 我而家嚟，我第日去同你度买啊，搭咩车啊，都有讲啦。 咁嗱，政府话咧喺啲屋村啲空地嗰度俾你哋摆档，咁你哋有冇得谂啊？ 呢、这个仲衰过喺开年宵， 系点解 啊？ 点解咧？ 你屋苑嗰度有几大地方啊？一批人咁涌入去一局，你咪仲死仲大镬？ 都有啲空地噶、哦，即系可能每个屋村咁，你哋俾几档花农喺度卖，可能都有啲位噶、哦。你觉得唔得？ 肯定唔得。 嗯。 搞到个疫情仲严重咗，我可以讲得佢。你试下啦，嗱，你唔好俾我估中啊！ 嗯， 啊， 咁你觉得即系会唔会都会希望政府有多啲赔偿啊、因恤金啊之类嘅嘢？ 个个都会，唔系话赔偿，系因恤。 嗯， 你就可以讲嘅啫。你讲赔偿咧，佢一早已经讲咗话冇得赔偿噶啦。你要求佢因恤补偿， 嗯， 体谅下我哋农民，补偿翻俾我哋，咁就有得倾。 嗯， 啊。 咁你哋觉得点计啊？ 点计啊？你投咗十个位嘅，每个位可以啊，我俾一万你嘅，咁你俾十万你咯。 嗯。 你投咗一个位嘅，我咪俾一万你咯。 即系用个位嚟计，可能会公道啲系嘛？ 最公道啦。 啊，就唔系用你有几多棵花？ 你有几多棵花？而家你有排同我数咯。 即系数唔到啊，其实系嘛？ 系啦。 嗯。 亦冇。唔公道啊嘛，数花就 明白，好啊，咁唔该晒你林满祥，林满祥系 众 英园嘅负责人啦、 啊， 多谢你嘅意见嗱。咁其实两位花农都会觉得咧，如果冇咗个花市，大家逼埋去花墟，逼喺街市，咪一样咁逼。其实喺维园或者喺其他各区嘅年宵市场，系咪可以做好啲人流管制去防疫咧？咁好，大家点睇咧？又打电话嚟1872311啦，电话里边有叶小姐，叶小姐你好。叶小姐，系请讲。 我想讲咧，即系可唔可以咧？你哋帮佢哋又宣传下，同埋咧，即系政府又派啲车去帮佢哋点到点咁样，即系有啲人可以去到嗰度买花啊。 即系政府去提供交通去啲农场，啲好散嘅、哦，北即系喺新界北区嗰啲农场咧，要车送就麻烦啲、哦。 但系佢嗰啲大啲嗰啲比较大啲嗰啲卖咯，唯有 系啊，咁又冇理由偏帮大嗰啲、 哦。 哦，啊，仲有咩意见咧？可以，你觉得嗱，譬如话嗱，啲花农都讲。而家街市都好逼人嘅，大家其实去某啲超级市场咧，真系逼过年宵嘅，有阵时候都系咁去啦。咁所以只要做好人流管制，限住人数，咁大个球场咧就应该冇乜风险嘅。点睇咧？ 你里边冇乜啫，但系出边排队嗰啲人多嘛。 嗯，即系排队嘅时候有风险啊。 系咯，仲差咁样。 系。 即系你行紧，反而就冇咁犀利喎。你排喺出边嗰啲。对住啲人仲咪仲犀利系咪？ 嗯，系好啦，咁多谢叶小姐嘅意见啦。 佢哋即系真系商讨清楚先，同人哋讨论清楚先好，即系出嚟讲咯。 好啊。好，拜拜。好多谢叶小姐嘅意见啦。咁其实今日咧，食环署就同一啲花农系开个会嘅，咁但系睇嚟就不欢而散啦。倾咗都冇一个钟，就陆续啦有花农离开。咁啲花农亦都话咧，即系食环署其实出席嘅官员都好低级，话唔到事。咁已经系决定咗一定取消噶啦。咁然之后咧就问佢哋，即系睇下喺屋邨里边摆有冇可能。咁但系又冇细节，未倾到细节嘅。好啦，咁睇嚟咧都。似乎已成定局，不过有啲花农就话希望同政府再倾啦，希望可以开翻啦咁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时我哋睇英文新闻咧，就唔系净系学单字咁简单嘅。我哋可以睇下唔同立场嘅报纸或者新闻啦，而学到我哋点样可以用唔同嘅文字、唔同嘅语气、唔同嘅句式嚟去到表达同一件事，但系咧就显示到唔同立场，或者有少少唔同嘅 implication 咁样啦，或者唔同暗示咁样。上星期咧就有一个好好例子，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有一啲嘅支持者咧就冲咗入美国国会，就同。警察啦，同埋一啲护卫咧，系有非常激烈嘅冲突嘅。咁当中咧，有示威者咧系被杀、死咗、枪杀。嗱，如果一个系 pro Trump 嘅传媒咧，佢可能咧就会话一个 protester was killed or was shot and later died. Full stop 咁样。咁咧嗰个表达方式会通常会比较直接啲嘅，或者话 the police。Killed one protester 之类咁样，但系如果反对 Donald Trump 嘅传媒咧，佢哋可能用字咧就会冇咁直接啦。咁啊，萧叔见到一个例子咧，就亦都系几有创意嘅一个表达方式，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就系咧 ，Donald Trump was supported to storm the seat of U.S. government and clash with police. Comma 未完嘅呢个句子，留意前面呢句先。主语系个 supporters， OK， 主语系啲 protesters， 佢用一啲好。主动的动词 storm the seat of US government and clash with police, comma, 跟住点呢 leading to the death of one woman, 导致到一个女人呢是死亡的。咁呢个写法有乜特别呢佢避咗 kill 啦避咗 shoot 或者 shot 啦而是 leading to the death of one woman。咁就感觉呢是会将嗰个罪咎将个 blame 是放返喺嗰个protesters 或者 Donald Trump 嘅 supporter 身上，呢啲系一个几高明嘅写作方式。对错少少唔评论啦，但系语言上咧，文字技巧上咧，系大家系可以学习嘅。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留意一下，在近日由于天气比较冻，大家都觉得好像在韩国之前那次寒流，最近的这两天，据报呢有最少七个人咧，系相信或者怀疑咧，系因为低温咧系猝死嘅。咁有好多都喺屋企里边咧，被发现嘅时候已经过咗身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就提醒市民啊，天气冻咧，嗱当然即系好氹气咁讲，就系要 加啲御寒衣物啦，其实仲有戴多顶帽啊、颈巾啊、手袜啊、手套啊，呢啲都系紧要嘅。另外就系要有即系食得够嘢啦，食足够嘅嘢啦，摄取充足嘅热量啦，同埋做一啲适量嘅运动，增加血液循环咧，就会令个身热啲，同埋当然啦，尽量留喺温暖嘅环境之内啦。咁同埋就唔好饮酒啦。咁呢个系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嘅，因为咧即系酒精咧系会令血管扩张啦。保唔到暖嘅，反而咧系会令人咧系流失咗身体嘅热量，咁令人觉得冻咗嘅。咁另外嘅就系即系喺而家比较冻嘅天气里边咧，好多嘅长者喺屋企里边咧都会即系有啲特别嘅需要嘅。电话里边咧有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黄红红你好啊， 你好， 系啊，嗱呢两日都几冻下啦，你哋见到即系长者佢哋嘅有啲咩特别嘅需要啊，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咧？ 嗯，因为最近其实由去年年尾开始咧，咁都试过两次气温好短时间之内就骤跌啦。 嗯。 譬如年尾嗰阵时就两日之内跌11度啦。咁当时我哋都睇到我哋揿平安钟上嚟求助嘅个案咧，比平日咧系增加咗差唔多7-8% 嘅。 嗯。 咁而上个礼拜咧，有三日。其实气温在三日之内跌了10度，由星期二17度去到星期五7度呢，咁我哋嗰个紧急送院的个案呢亦都增加了差不多超过10%。 咁嗱，呢啲天气骤降嘅，即系气温骤降嘅时候呢，会引发啲乜嘢嘅疾病多呢？ 我哋主要睇到送院嘅原因呢，主要就环绕住跌倒啦、气促啦，同埋头晕啦咁样。咁、可能都系同佢哋，因为大部分长者好多长者都有长期病患啦，咁同埋可能着衫啊，各样咧就令到佢哋行动唔方便啊，或者有啲并发症啊咁。 咁都有啲专科医生都话，即系温度骤降就会刺激血管收缩啦，令到即系有啲嘅心脏病发嘅风险会增加啦。另外就系血管堵塞嘅机会都会增加啦。咁但系譬如你哋见到而家，在香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长者在家里还有什么风险特别要留意？ 我估其实几样东西的。第一就身体方面，即是健康刚才讲了，即是都是环绕着即是他怎样去保暖啊，不会跌亲啊这样啦。但是第二方面就因为今年的冬天不是只是过一个寒冬啦，还有疫情嘛。咁喺即係寒冬之下又要防疫，咁又加深咗好多複雜嘢，即係譬如我哋都勸佢哋因為防疫嘅問題就盡量少啲出街啦咁。咁但係你少出街，問題就係佢哋少咗社交活動，好多時佢哋嗰個情緒同埋精神呢都會受影響嘅。 你所接觸到會係受咩影響？係會點樣㗎啦？即係而家疫情都大家抗疫都抗咗好耐啦。你見到嘅咩嘅？而家嘅出現啲咩情況？ 其實我哋自從舊年第一波開始咧，都陸陸續續咧接獲咗好多長者嘅求助個案，因為疫情。咁自從去到第三四波開始咧，就開始發現佢哋求助同我哋講佢哋嘅需要咧，就由物資上嘅需要咧開始就轉去情緒心理上嘅需要。咁包括佢自己個人嘅情緒困擾啦，或者同屋企人嘅相處啦，產生摩擦啦。咁有陣時會有一啲抑鬱症啦，甚至自殺啊、家暴都有嘅。 即係可能有部分人咧就因為要留喺屋企啦，少咗社交啦。有一啲就因为留得屋企太多啦，同屋企人嘅冲突反而会多咗，系咪大概系咁嘅情况？ 系啊，冇错啊，即系佢可能冇得正常出去社交，咁佢可能孤独啦，尤其是独居长者，咁可能变抑郁啦，咁有嗰方面嘅情绪问题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可能佢系同屋企人住嘅，咁屋企人可能呢方面呢排都系喺屋企做嘢啊，甚至有。一啲人可能甚至失业啊，咁啦，咁大家咪多咗摩擦咯，咁各式各样嘅问题都会多咗。 咁你觉得即系譬如你哋协会或者系周围嘅人有啲咩可以做咧？ 我哋就希望啲亲友同埋即使隔离邻舍都好，尽量多啲主动咁去关心身边嘅长者啦。定期咁样去打电话俾佢哋啦，如果见到面嘅就最好，见唔到面嘅都打下电话去同佢哋倾下偈。 关心佢每日喺屋企做啲乜嘢。其实因为佢真係呢排冇乜嘢可以做到。咁所以你嗰个电话对佢更加紧要。咁冇倾下闲偈，你做咩呀，睇咩电视呀、啊、你做乜嘢呀，屋企有冇嘢要人帮手买呀、啊。即係每日咁样同佢倾下偈，等佢唔会觉得佢係孤独。咁互相彼此掌握下日常嗰个状态啦。咁如果可以同佢一齐网上又好，或者大家一齐住嘅屋企做下啲简单嘅运动，咁就更加好咯。咁 明白。好，唔该晒你，黄红红，唔该晒。 好啊，唔该，拜拜。 拜拜。黄红红系长者安居协会嘅行政总裁，咁大家都可以理解咧，就系喺疫症之下啦，好多长者喺屋企啦，可能。即系比较冻啦，又社交活动又少咗啦，比较孤独啦，大家周围嘅人咧可以多啲关心。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咁啊，阿 Rain 同大家报告隧道嘅情况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呢都系分别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附近，大老山隧道都开始多车啦。咁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暂时仲系畅顺嘅，而沿住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附近。好啦，下次交通消息再会。 五建日集团同埋中国智慧能源五大跌幅股份系远大住工、上海青浦消防、长城一带一路、实力建业同埋中国煤层气。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15，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8，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系报17,1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8.83美元，卖出价1,849.3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渡船街天桥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近金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挤塞，而家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过咗常怡道。咁而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社一段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子楼街，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三圣。咁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近龙跃村。锦田公路近住砖窑段咧，较早前有意外，咁而家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石岗车厂，就是港铁石岗车厂。而反方向林锦公路去锦田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加道里农场。

咁另外就有啲攞住 BNO 嘅都諗住去英國啦。有一啲咧就喺澳洲读紧书嘅，亦都有啲移民嘅优惠嘅一啲计划啦，就俾喺澳洲读书嘅人留低啦。有啲就去台湾啦，台湾其实有好多不同嘅签证种类嘅，咁所以咧我谂即都系呢个时代嘅一个好无奈嘅话题啦，就系、是、真系好多朋友都系讲紧移民，移民去边，点样移民嘅问题啊。 我身边都有啲例子系真系成家带埋老婆仔女。好潇洒就即刻话走，真系下个月就即刻去晒英国。 嗯， 去到先再去打算将来读书啊，搵屋企嘅嘢噶。 即系甚至咧，就系去到英国，其实啱啱即系去到租间屋咁就即刻住啦，乜都未有，然之后搵啲朋友买定先。咁不管其实英国而家每日有50,000宗、60,000宗嘅疫症嘅个案咧，都唔理得咁多，照去嘅。所以即系讲起移民呢件事咧，我谂大家都有好多嘢想讲啊！嗱，最新嘅一个发展，今日点解有讨论咧？就系、是、行政会议成员啦，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咧，早前就喺《南华早报》撰文啊。咁嗱，之前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因为英国咧推出一个 BNO5+1 嘅计划啦，咁中国嘅外交部啦都一路讲紧咧要有啲反制措施啊。咁而叶刘淑仪喺呢篇文章里边就话咧，佢认为咧内地系时候结束对香港人嘅特别待遇，即系咧要严格执行中国国籍法里边咧禁止双重国籍啊。咁攞住外国籍嘅香港人咧就要放弃香港嘅居留权同埋投票权。咁佢提出啊，叶刘淑仪提出咧就系话，即系而家 BNO 嘅移民政策咧，英国嗰个移民政策啊，就好似咧就系对中央啊喺面上面就打咗一巴咁样样。咁佢就提出咧就喺设立一个喺未来嘅截止日期啊，一个 cut off day 啊，即系话喺呢个日子之后攞到外国籍嘅香港人咧，应该要被视为咧系放弃中国国籍。嗱，咁即系代表住咧就系、是。你一系就攞住外国国籍就去外国生活啦，一系咧吓就喺翻香港。如果你攞咗外国国籍嘅话咧，就可能我都唔知系咪话连永久居留权都冇埋啊，定系点样？又或者系咪净系针对 BNO 其他国籍又点咧？咁呢啲都系不如我哋问一问喺电话里边嘅行会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叶刘淑仪你好啊！ 你好，我首先声明纯粹我个人意见啫吓。 系、明白明白，即系你都话 官员倾过，冇同人倾过。 你冇同中央倾过啦。咁、嗱，你呢个个人意见，不如我哋都想问清楚、就是，即系其实个具体嚟讲咧，即系话系咪代表住以后香港人喺某个日子之后攞到外国国籍，就必须要放弃佢嘅中国籍，放弃香港永久居留权咁解咧？ 唔系佢必须要放弃，而系咧中国国籍法第九条咧，根本就讲明，如果一个人定居咗喺已经移居咗定居咗，兼且自动攞到外国国籍咧，佢即时就丧失咗。 但系系啦，因为冇执行啊嘛，咁多年嚟系咪？咁 佢唔执行就因为佢1996年作咗个解释噶嘛，释法噶嘛，即系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实施几个问题解释咧，佢对香港采取过只眼开只眼闭的态度啦，即系知好多人移咗民啊，揸住几本护照啊，咁佢就冇话冇当你哋去咗澳洲去加拿大嗰啲咧就丧失，佢冇处理呢个问题。但而家已经回归20多年啦，你知咧系有人系英国。因为通过了国安法独登要开一条新路给人移民 BNO 一个 BNO route BNO 的途径，另外也有些国家加拿大澳洲乘机说因为香港通过了国籍法，那漏些香港人去他那里移民，那我觉得即回归这么久了，那中央去我想他会考虑一下还是不是继续不执行第九条。 咁你嘅建议系即系话唔单止系用 BNO 去移民英国嘅人嘅国籍问题要处理，而系最新近攞到其他国籍嘅，包括澳洲、加拿大、美国嘅国籍嘅人都要处理呢个问题，系咪啊？都要放弃香港居民嘅身份，系咪？ 这个唔系，其实我建议系我个分析嘅。如果系真系执行中国国籍法，唔影响目前有外国护照嘅人。因为他的96年的解释 如果我覺得，如果中央要人大常委要做，佢要再解釋一次中國國籍法喺香港點樣實施啦嚇。 嗯。 釋法係冇追訴力噶嘛，就好似國安法咁，佢唔影響而家揸住加拿大、美國啊、澳洲護照唔影響嘅，對目前移咗民嘅人係唔影響嘅。咁如果根據佢要執行第九條嘅個邏輯，就係無論你係攞 BNO 又好，將來我去加拿大、澳洲、美國又好，紐西蘭 BNO， 你真係入咗籍自動取得人哋嘅國籍，咁你咪即時喪失中國籍咯。 你建議嗰、那個cut off day 啦，即係一個截止日期啊，嗰、那個日期係你覺得要幾時到啊？ 我冇諗到，但就算有個 cut off day 都唔，嗰啲人都唔係即刻冇咗㗎。嗱，譬如因為點解我諗中央會諗呢？係1月31日呢，就英國正式接受 BNO 嘅申請啦嘛，而個英國透過 BNO 途徑嘅申請啦嘛。咁呢就，但如果一個人話我2月15日去成功申請過英國，你得6年後你至唱英國國歌㗎嘛。係咪都唔会话即时冇噶嘛，咁至于中央要几时做个释法就佢决定啦。 即系你讲紧，即系系啦，即系真系要真系宣誓入咗另外一个国籍嗰一下先至计，系咪？ 即系如果根据中国国籍法就咁咯，系嘛？自愿你睇中国国籍法嘅第九条啊，系嘛？ 但系要睇你会唔会担心，如果真系即系中国国籍法喺香港实施咧，影响嗱，大家都知道香港一个国际城市啦，其实好多嘅人咧。在香港做嘢，佢可能有外國護照，佢亦都係香港永久居民。咁而家特別大家都知道全球化，其實啲人都係喺好多國家進進出出嘅。咁如果實施呢個國籍法，中國嘅國籍法會唔會變咗香港呢個所謂國際城市呢個吸引力就不再，就令到好多外國外資嘅人減少個誘因，唔再嚟香港工作啊，變成亦都影響香港嘅經濟咧？ 一定唔會啦，因為唔影響外國人啦。佢意思中國國籍法只適用於中國人啫嘛，佢唔影響外國人噶。仲有啊，如果話一個原本有居留權嘅香港人移咗民，根據 BNO 途徑去咗英國，6年後入咗正式做英國公民啦。咁如果根據中國國籍法第九條，佢喪失中國籍啦，佢仍然有入境權喎。我哋個法例好寬鬆嘅喎，冇咗 right of abode 有 right to land。Right to land 即系佢随时可以翻嚟香港，不受任何入境限制，仲可以工作同居住噶。不过有害，如果佢犯重案，就可能可以被提解出境咁解啫嘛。所以佢仍然系可以系翻香港，喺香港工作居住系冇问题噶。即系6年后佢终于翻嚟入境，佢冇问题嘅，亦都唔影响外国人。 但系会丧失一啲乜嘢权利啊？ 投票权啦，系嘛？或者我哋派錢派俾嗱，如果佢變咗外國籍啊，佢都可以攞居留權噶，不過翻嚟住翻7年啊，係咪？外國人都可以攞居留權嘅，佢即時就喪失咗個永久居民身份同埋投票權。但如果佢翻返嚟住7年，佢就有翻噶啦，係咁啫嘛。我覺得公道啊。 咁如果有人攞咗台灣居留權咧，佢算唔算外國國籍啊？ 任何。看他怎样拿，即是如果根据中国国籍法，任何在中国出生有中国血统，父或母是中国人有中国血统，根本得中国籍。台湾人是根据中国国籍法是中国籍。 咁即是说如果我拿了台湾的居留权的话，或者即台湾的护照的话，入籍了去台湾的话，我仍然可以做中国人，是吗？可以在香港永久居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台灣籍冇可能當佢外國國籍嘅喎、 哦， 係咪？呢違反一個中國嘅政策嘅喎、 哦。係。 嗱，第九條就係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嗯。 即如果中央政府要執行，係將來嘅事，嚇、啊，佢可以定一個日子，唔影響現在有外國護照嘅人。 嗯。 又或者一個人。二月啦，根據 BNO 途徑去英國啦，佢都係6年後，如果佢成功攞到英國公民身份咧，先至會喪失咯。 同埋葉太，你會唔會覺得咧？嗱，中國國籍法，我相信當年點解唔喺香港實施？其實某程度突顯即係一國兩制啦，即係香港唔係純粹一個普通嘅中國城市啦。咁而家你都知道。 外国好多人都攻击话香港一国两制退色啦。咁其实如果再恢复中国呢个国籍法，咁啊变相咪更加多口实俾外国话，喂，你嘅中国一国两制好明显已经变成同中国城市冇分别啦。你睇下而家连国籍法都实施，其实系咪应该变啊？ 国籍法不嬲都实施噶，入境处系佢个代理人嚟噶嘛。嗱，喺佢1996年嗰个解释就系话，考虑到香港嘅历史背景同现实情况，即系当时佢知道香港有多次移民潮，好多人移民咗去加拿大、澳洲有呢啲护照，我唔想难为佢哋吓，佢哋咧就都当佢系中国公民。其实佢话佢哋仍然中国公民噶，系嘛吓？我冇要佢丧失中国籍啫嘛。凡系有中国血统嘅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喺中国领土含香港或其他符合中国国籍法规定嘅中国国籍条件，都系中国公民。呢啲人揸住加拿大护照都系中国公民噶，所以我亦都认识有啲人咧移咗民，佢惊自己仍然继续系中国公民咧，佢走去正式放弃中国国籍，系有呢啲嘅。入境处嘅责任咧就系做埋呢个解释嘅第六条咧，就系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指定入境事务处做接受国籍申请嘅机关。就處理一切申請國籍啊、放棄國籍啊、恢復國籍嘅嘢，冚唪入境處做。所以中國國籍法不嬲都喺香港生效。 咁同埋咧，嗱，大家都知啦，其實今次某程度可能，如果即係諗住恢復國籍法，可能都因為針對英國政府咧，就俾一啲持 BNO 嘅人士咧就可以去英國啦。咁亦都我哋聽過中國政府亦都話會有啲反制措施。咁其實呢個某程度係咪都係一個反制措施啊？你覺得如果真係恢復翻嘅話，其實 即係我覺得係啦，因為你英國其實佢違反咗1984年簽中英聯合聲明嗰個國籍交換嘅備忘錄嘅，因為嗰時候英國咧係話咗佢唔會俾喺香港攞到 BNO status 嘅人英國居留權。咁佢而家係透過一個6年嘅途徑俾啊嘛。咁而家嚟讲你可以话英国都违反咗佢嘅承诺。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澳洲俾一啲更加宽面好简单嘅移民嘅措施，咁呢样嘢点解又要针对佢哋呢？ 咁澳洲冇有个 memorandum 嘛，佢冇签个备忘录嘛。任何国家都可以才改自己嘅国籍法或者係新嘅移民政策冇问题㗎，但英国系同中国互换咗国籍备忘录，应承咗唔俾 BNO 英國居留權。 咁其實嗱，即係我諗嗱，英國違反咗佢嘅承諾咧，其實應該要罰嘅，要罰嘅可能係英國啦。而家你變咗咧，就係要懲罰香港人喎。 咁你都唔可以講懲罰嘅，或者佢根本都唔想。如果你諗下回歸20多年啦，要去英國坐6年移民的監，帶咁多錢過去嚇，捱6年又要交咁重税，都要走嘅人。其实佢都或者唔想再做中国人啦，啱唔啱啊？ 譬如呢一个嘅建议咧， 佢损失啦。 呢个建议会唔会系令到好多人感觉到，即、就、系、是、你想嗰啲人走，你快啲走啦，赶人走嘅感觉啦？ 亦都唔系嘅，只不过嗰啲想移民嘅人，佢要谂谂，佢都有些少代价，唔系话永远冇咗香港嘅居留权，佢作为外国人翻翻嚟住6年咪有咯，又或者佢冇咗居留权咧？佢都可以有入境權，係嘛？但係佢要諗諗嗰個影響咯。 我想問一下，如果喺呢個新嘅一個規定裏邊咧，如果攞住外國國籍嘅人咧，仲可唔可以做香港公務員咧？ 哦，我哋嘅基本法係俾外籍人士做公務員嘅，可以嘅。你睇下、那個。 但係嗱，而家要宣誓啊嘛。咁我宣誓效忠邊個咧？ 效忠擁護基本法啊嘛，同效忠嘅特區啫。 即如果我拿着外国护照都可以效忠特区的嘛？ 咁而家嘅外国法官都宣誓噶， 嗯， 系嘛？我哋外国法官都有类似嘅宣誓噶。我哋外国嘅警署都有啲助理处长系外国人一样噶嘛，冇问题噶。 咁、我亦都想问埋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咁，其实而家香港政府咧，知唔知道边个攞住 BNO 嘅咧？边个真系攞住 BNO？ 到时5+1移民系有冇办法系真系知道嘅咧？ 我哋呢个 database BNO 嘅 database 当然系喺英国领事馆，唔喺我哋嗰度啦，系咪？一个香港人可能嘅特区护照有 BNO 护照，同时有加拿大护照都唔奇嘅。 但是如果他是透过 BNO 的 route 去英国呢，我们一定会 不困难知道，完全不困难。 嗯，怎么知道 啊？如果他是照样抌个印喺护照，他出个特别的 visa 噶嘛，系嘛？如果他是照常抌个印，咁当然你睇到啦。佢出个五年的 visa， 分两次啊嘛，三十个月一次啊嘛。 咁但系个 visa， 我譬如出境的时候，我攞住个特区护照出境都得噶，入境处睇唔到噶，照计。 个印嗱，可以佢印或者抌咩特区护照，或者佢唔抌咩特区护照，或者佢俾张纸，又或者佢纯粹 electronic。但是如果一个人咁样离开咗咁耐咧，佢个英国如果符合条件咧，要系唔可以离开英国多过180日。 嗯， 英国 immigration rules 好严，咁你会睇到噶嘛？即系我哋嗰个出入境嘅记录会睇到噶嘛？咁如果一个人离开咗咁耐啦，佢翻嚟申请特区护照或者续特区护照，咁我哋可以问佢：你系咪已经攞咗 British citizenship 啊？透过 BNO。咁如果佢向入境处提供虚假资料系刑事罪行，最高可以罚坐14年。 嗯，好，明白，唔该晒你，叶刘淑仪，唔该晒，叶刘淑仪行会成员啦，亦都系新民党嘅主席啊。咁佢嘅建议就系、是，即系刚才呢个佢个人意见啦，就话佢即系认为而家系结束内地对香港人嘅特别待遇啦。咁就喺某个特定嘅截止日期，喺未来嘅一个日期。如果有香港人獲得外國籍的話，是會被視為自願放棄中國籍，這個是他的個人意見，他就說沒有跟中央溝通的。你看到的就是現在的發展，就是大家要，就是意思就是似乎就是要大家選擇了， 是 的，是的，就是你 做這個選擇， 是的，就拿著外國護照就去外国，就唔好谂住仍然系有一个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冇咗呢个身份，亦都代表住咧就系、是、丧失投票权啦、派钱冇你份啦等等嘅一啲嘅权利咧就会消失嘅。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 需要选科嘅中三学生。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持续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同时位于广东内陆嘅晴空区正系逐渐向南扩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寒冷，非常干燥，初时多云。明日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公主道嘅洪水方向，近住红磡警署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近创之中学。咁就喺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红磡警署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创之中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咧交通非常繁忙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温士劳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天富海湾。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榄口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沙田的车公庙路因为紧急维修，而家车公庙路近住车公庙站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莫女士， 我提议咧就系派钱嘅，如果冇钱，咁你点振兴经济咧？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冇錯，我哋係仲係有八千幾億儲備，但係一啲彈藥係一鋪洗曬去，抑或留有餘力應付不時之需咧？呢個我哋都要平衡。 請即登入香港電台公共事務專頁 Facebook 專頁網上重温。 香港電台第一台中言堂。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嘅隔氣彎管內有足夠嘅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黄鹤鸣，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倾紧乜嘢咧 ？DQ 居留权啦，我谂简单啲咁讲就系、 是、DQ 居留权， 系 DQ 你嘅香港居留权啊！如果你吓喺某个特定日子里面得到外国的国籍的话呢，根据这个是叶刘淑仪的讲法，新民党主席行政会议成员他个人的意见认为呢，就应该设立一个截止日期。就你要选择啦，你一是要外国居留权，一是要香港居留权。现在呢、就是根据叶刘淑仪所讲呢，就是只眼开只眼闭就没理的。好啦，大家点睇呢？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啦。电话里面有陈先生，陈生。陈生，请讲。 我觉得阿叶柳所讲的话咧，那个方法是啱的正确的。咁既然那些人咧已经离开，即系攞咗外国护照啦，咁佢哋嗰个香港，头先好似你先所讲嗰个居留权咧，咁就应该系要 DQ 嘅。 咁你觉得有啲嗱，一早离开咗啦， 嗰个时限咧，嗰、个时限，佢讲关于嗰个时限咧，系唔应该设一个时限。 嗯， 唔应该是一个时间， 即系以前走咗嗰啲都照旧，都照要 DQ 嘅，照旧嘅，一样照旧，吓、一样照旧要 DQ 嘅，系嘛、嗯？因为而家大家都明白啦，而家系爱国者治港嘅时代啊嘛，系、咪？咁嗰啲无论佢普通市民又好，甚至系立法会嘅议员又好，只要佢系揸住外国护照啊，呢、啲一定绝对唔系真心爱国，呢啲系假爱国，全部都要 DQ。 嗯。咁好多外国者都攞住外国护照㗎喎、 啊。一样啊，嗰啲係攞住外国护照嗰啲呢，就一定唔係外国者，一定係假嘅外国者。咁、第一。第二，头先所讲话加唔担心有国际人才会流失啦，点点点点点。唔需要担心，我哋大湾区有7000万人口，要几多人才，有几多人才。 嗯。 所以跟着陈生讲，其实所有政府嘅高官应该就係首先带头。包括可能叫埋佢屋企直系親屬咧，都要率先。如果有外國護照嘅，率先放棄咗先。 絕對係嗱，因為而家張主任、張曉明主任已經講過啦。而家我哋呢個時代係愛國者治港嘅時代，嚇、呢個好關好關鍵嘅詞語嚟嘅。咁、所以咧，呢啲人如果佢揸住外國護照，你點可以證明你係真係真心愛國、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咪啊？冇可能噶嘛！所以剛才葉劉淑儀講個做法的話呢，我是贊成是基本上的方向。咁至於時限的話呢，就是話所有人只要你揸住外國護照都應該要 DQ， 這個絕對是正確。 好多謝陳生的意見啦。其實剛才未有時間再問清楚葉劉淑儀呢，我自己有個奇怪的 即系唔系奇怪，系我觉得呢个提议有一样嘢有少少奇怪嘅，就系咧，即系阿叶刘淑仪建议一个截止日期嘅，就系之后咧就攞外国护照嘅人就要被 DQ 佢 DQ 佢嘅居留权啦，或者你自己拣啦咁嘅意思啦。咁点解之前嗰啲又可以继续有咧？咁 系啊，呢个都讲唔通。同埋头先都有提过个日子点定咧，即系可能系2022年1月30日。咁點解唔係2023年1月30日或者5月1日呢？呢個日子係咪會隨意性嘅呢？即係亦都唔應該由一個日子去分成兩類人。哦，我好彩啲早啲攞咗就冇事，你唔好彩你遲咗申請，咁你就冇啦。咁似乎亦都唔係好公平。 咁同埋即係如果咁嘅話呢，又會唔會造成一個效果，就係好多人會趕住去走啦，而家要即係趕住走趕住攞，因為嗱。去 BNO 去英國可能就要長啲時間啦，5+1啦，咁有一啲係可以短啲噶嘛，咁會唔會又令到好多人不如而家就走咧，令到呢個移民潮更加加快咧？嗱，電話裏邊有民主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慧卿啊，劉慧卿你好， 喂，你哋好， 係啊，嗱，點睇即係而家有關即係阿葉劉淑儀所講嘅佢嘅建議咧？嚇，呢個所謂即係攞到外國國籍就喺某個特定嘅日子之後咧，你要揀啦，一係要外國國籍，一係要香港永久居留權。点睇啊？ 我相信佢真系觉得香港都唔够烦啊！嗬，即系你有啲又话落井下石，或者有啲又火上加油，即系有冇咁嘅需要呢？其实佢又应该知道，佢又做过官吓，而家做议员，即系香港有咁嘅历史，先至有都唔知几多人同我讲，佢话喂，我柜桶里面有成5-6护照噶，喂，点解咁多呢？就系多年来。不同的事件令到市民很忧心，即是担心呢，即是如果最差就要走烂啊，就算不是呢，有什么事呢都可以拿住，就即是可以即是快点离开，就不用好像有些地方的人要拿住一手美金一大炸一下去，人的手先给你搭上的飞机或者什么走，即是唉，其实香港人现在都烦到不得了，你最近都看到有些调查啦，大部分人都不信政府的，尤其是年轻人呢，就真的个个都好像老虎仔阔阔声，唉，他还要建议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真 的。其实是整个外交部都 讲要反制啦，原因就是因为英国呢就是违反了之前的一些外交的承诺，有关 BNO 的地位问题啦，所以要反制嘛，怎么看？ 咁人哋又话你违反中英合声明添吓，咁即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咧，你未出世啦，可能你啲，我84年已经文大徐尔夫人噶， 系我出咗世好耐啦，系， 咁所以即系我觉得佢哋系有道义嘅责任，但系咁多年都唔肯做，到旧年嘭一声出嚟就讲啦，就做啦，即系好多人都吓咗一跳，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对英国人冇乜期望噶啦。佢就係覺得你做啲嘢好錯，令到好多香港人好憂心。咁你而家又要咁搞法，咁你想香港人點啊？係咪想佢唔好走啊？抑或想快啲嘭嘭嘭嘭走曬咧？你頭先有冇問佢啊？ 大次都有問過。咁我諗啊，葉劉淑儀嘅意思就係呢個就係要大家嘅選擇咯，同埋要俾大家知道你移民係有代價嘅，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又可以，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唔係話可以食兩家茶禮咁嘅意思咯。 其实好多建制嗰啲人都系咁嘅，佢我相信佢而家讲呢样嘢咧，就应该唔系净系针对呢个 BNO 嘅，系针对晒所有攞美国国籍啊、加拿大啊、澳洲啊、日本啊、法国、德国都系嘅，系咪啊？ 系，但系佢嘅讲法系有一个限期，即系话而家攞咗嘅，而家已经有国籍嘅就冇问题，就继续享受。系啦，咁但系跟住可能某一个日子攞咗就要接受国际法，唔可以双重国籍，系点睇啊？ 咩逻辑嚟嘅啫？如果你话你系食两家茶礼，你攞第二个国籍就唔系爱国者，就唔系嘅，唔系喎。竟然画咗条线之前你攞10本护照都系爱国，之后就唔得系咪啊？喂，咩逻辑嚟噶？你哋有冇问佢啊？ 系嗰阵时就刚才讲咗就系冇时间问啊呢个问题。 唔该你问啦，我相信我哋700多万名市民都想知啊。你知有冇可能画咗条线之前就完全冇事，或者你有6个护照之后就唔准？喂，我真系拗晒头啊！真系，我梗系唔同意啦。但系大家咧，而家最紧要咧就要即系、就 唞得咁大氣，睇下北京點做咯。不過即係你點做都好，你都要即係公道啊嘛，係咪啊？你啲嘢你唔可以出嚟，哎，我係針對呢班人或者針對呢個日期之前嘅 BNO 嘅人或者咩人啊？佢唔係，佢所有人嘅，即係過咗呢個日期咧，就唔理你去美國又好，你日本又好，你德國、法國啊，邊度佢都針對嘅，係咪啊？ 嗯，系啊， 系咁嘅意思吓。呢个系叶刘淑仪嘅意见，系佢嘅意见。 我觉得真系，我觉得真系好离谱嘅，即系其实多数有呢啲护照都系有钱嗰啲人啦、啊，香港系嘛？咁佢喺度针对晒佢哋，我都唔知。不过佢话唔紧要，我唔针对你，因为你已经攞咗啦，你有四个护照都唔紧要，我系针对嗰啲迟嚟嗰啲未攞嗰啲啫。 嗯， 真系真系发癫嘅，我觉得真系。 你认为即系咁样做法喺法律上讲唔讲得通咧？ 嗱，我就唔系律师， 嗯， 但系我觉得你就法律又好，你真系讲翻讲道理啊，都讲唔通啦。我都话一、就系我哋香港有个咁嘅历史，点解有咁多人系攞咁多个护照吓？呢、个大家都要尊重嘅。咁同埋，咁如果你真系要做啊，你都要解俾市民听噶。如果你话要爱国者啊，咁咪个个都唔好辣油咯。咁为点解啊？我哋特登法律都写住嗰啲叫做功能组别，又唔系任何一个、哦，佢拣咗几个就俾你可以攞外国护照噶、哦。吓、 阿叶太又讲嘅，佢话个国籍法咧，中国国籍法咧，其实都一路冇实施，咁而家回归都二三十年啦，所以应该都要谂一谂恢复翻。佢就咁嘅意思，系啊。 喂，本来都唔实施嘅，如果唔系出呢个 BNO 事件，系咪啊？ 嗯，当然啦。 佢唔系话因为廿几年冇实施，又、如果因有咗 BNO 事件嘅先实施啫。 嗯， 唔系咁讲啊佢。 嗱，如果真系实施啦，真系有呢个反制措施之后，咁你觉得其实会喺香港带嚟一个咩效果？ 咁啊，梗系好多人好唔开心啦。因为时间发生得咁快，我就未有太多机会同好多人讲，但系我会相信好多要走嗰啲咧，就都会走噶啦。咁你话你唔俾我，其实有啲走，佢话我都唔会翻嚟噶啦，佢乜嘢都卖晒噶啦，佢系唔会翻嚟，所以佢又唔系好稀罕嘅。咁但系有啲就好唔开心咯，有啲其实佢攞住个 BNO， 就算个签证佢出嗰度去申请，佢都系想攞住当系救生艇嘅啫嘛。或者佢都未有去行使移民字嘅，因为佢有五年啊嘛，系嘛，或者三十个月，咁样即系佢都系想睇定啲，令佢同埋家人安心啲。即系如果好即系好乱啊，风声鹤唳咧，咁佢可以即系尽快走啊嘛。咁但系你而家整啲咁嘢，咁我相信我都唔知啊。你哋要访问下佢哋啲心情啦。我真系识讲，真系。 好，明白，唔该晒你，刘伟兴，唔该晒， 唔该晒。 OK， 拜拜。 拜拜，刘伟兴是民主党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啦。咁，大家的心情如何咧？咁，我都好难同大家去代言嘅。不如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即系如果真系呢个反制措施出现嘅时候，你又点睇咧？对你心情、对你嘅前路有咩影响咧？ 我觉得咧，首先其实。是不是叫两家茶礼呢？其实未必真的叫两家茶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所知道呢，其实比如有个人，比如他比如加拿大有个护照、有居留权呢，或者有个 citizenship 呢，他可能都要比税的。 咁 佢喺香港收入有工作固定都要比。其实他可能分分钟要两边比税的。咁不是吃两家茶礼的，他其实是双重损失的，两边比税的话，咁不过他可能他有能力，他比得起，他不介意，是不是？咁呢个他的选择。咁所以头先都讲到就是坦白讲走得的都是有能力的。咁有能力作为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梗是希望吸引资金是留在那里，而不是赶啲资金走的嘛。咁呢个措施无形咪加快逼一啲有能力的人将啲资金移走去其他国家咯。咁其實對香港長遠嘅經濟啊，或者係財經嘅發展係不利嘅、哦。我睇唔到呢一個措施，如果你香港人走一個國際化城市嘅話，係有咩有用或者係好處喺度咯。 同埋即係一個政府，如果你係見到有啲即係人民係有離心啦，即係你應該做嘅嘢係咪應該做啲嘢去贏取翻啲人心，令到大家甘心情願留低咧？而唔系去喂你想走啊，快啲走咯！你冇翻嚟啦，咁嘅态度咧，咁其实过去廿几年都系 之前第一种态度，即系希望大家俾到大家信心，俾到大家有一啲你可以话系一啲法例冇執行嘅，可以有双重国籍嘅，令到更多人留低喺香港贡献香港嘅。咁而家你见到嘅就系可能即系呢个谂法已经180度转变噶啦。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有黄小姐啊，黄小姐。 是啊， 是请讲。 你好。其实我觉得咧，我好赞成阿叶太咁样做法噶、但系我唔赞成佢话攞咗其他国籍，即系依家手上有其他国籍嗰啲咧，就唔受影响，系唔得嘅。我觉得我哋嘅中国政府一做咧，就要做得狠啲。俾一个时间，总之你只可以。有中国国籍或者你外国国籍之后，你就一定要放弃，唔放弃嘅你就冇。 吓、 啊，我系啦，就唔可以再系俾两个。 不过咧，如果咁谂嘅话咧，嗱个数字咧，香港就一路冇一啲好具体嘅统计，有啲估计咧，攞住外国国籍嘅香港人有成数以百万计嘅。 吓、啊，唔紧要啊，咁自己抉择噶嘛。 咁唔係抉擇嘅問題啊，即係可能令到香港嘅經濟啊，好多嘅工作啊，都會即係有好多人離開，會受到影響。 我都覺得唔緊要噶，同埋我再重要覺得咧，我哋嘅立法會主席立法會嘅議員啊，同埋我哋嘅官員，佢哋真係要清一清，唔可以雙重校主。 好。 咁樣我哋嘅市民先會服從嘅。 服從乜嘢啊？市民？ 起码每样嘢出发点嘅政制都会企翻去市民嘅角度去做嘢咯， 即系你又要市民服从，又要企喺市民角度嘅政府。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我哋嘅每一个人只可以有一个国籍，咁我哋做每一样嘢，每一个政策都会系翻我哋自己去做啦，就唔会 即系冇啲外国势力喺度啦， 系啦。 好，多谢黄小姐的意见啦。跟住电话里边仲有罗先生，罗生你好，罗生 你好， 系请讲。 罗生吓，系啊，因为头先听咗阿叶刘淑仪佢嘅意见，即系双重国籍嘅意见。咁啊，我谂佢见到咧，好多香港人因为持住 BNO 就想飞去英国移民去英国啦。咁啊，见到可能都不忿，亦都唔开心，所以就建议呢个佢嘅立场。但系作为佢新民党应该。我諗佢個黨都接觸到好多唔同層面嘅人啦，包括咗商界，包括咗官商界都有一半同嘅層面嘅香港人士。咁啊亦都好多香港人會持有唔同嘅國籍。咁啊喺香港嚟講咧，就唔同嘅光譜都有嘅，即係例如支持香港嘅政府都反香港政府有啦，但亦都好多中間立場嘅。如果佢真係頭先我聽佢咁講。連持有其他嘅外國護照，或者將來申請新嘅外國護照，都要取消埋中國甚至香港永久居民嘅國籍嘅話咧，咁可能真係會有一個好大嘅震盪，因為香港呢幾年都受到好多唔同嘅衝擊啦，係嘛？2019年，甚至係疫情啦，甚至香港國安法啦，最近嘅拘捕52位民主人士啦，其實呢啲唔同嘅衝擊咧，如果再加埋呢個咁大嘅衝擊咧，我諗。连好多唔想离开都想离开咯、因为有啲可能有冇乜政治立场噶嘛，有啲人香港人系顾住搵钱系嘛，顾住喂三餐咁样，但系可能佢系持有护照啊，因为佢阿爸有咯，佢祖、可能佢阿爷有咯，连到佢都有，可能佢想连佢嘅孙都有噶，或者佢嘅仔都有噶，呢个将来呢、這个涉及到，如果佢哋个仔或者孙申请第时咧，因为佢有加拿大籍，佢可以申请个仔有加拿大籍，但系申请个仔加拿大籍，佢要取消埋香港嘅。居港權或者係香港嘅其他香港護照嘅話，咁呢個震動就會比較大啲啦嚇。咁、如果英國 咁，但係譬如剛才嗱，剛才嗰位聽眾黃小姐咪就係講，咁咪就正正係咁嘅好事咯，即係所有喺度做嘢嘅人啊、公務員啊，全部都唔好外國居留權啦。 咁咪好事嘅，因為你香港得個800万人口啊，咁啊。持有護照嗰啲都係專業人士或者係本身有錢有家底嗰啲啦嚇 ，OK 都係都劃歸人，都唔係話一啲需要攞公援嘅人啦。咁呢個震盪連一啲佢本身都係冇政治嘅立場，或者甚至係支持政府支持可能愛國人士啊嚇，佢哋連愛國人士都會走㗎可能 ，OK。咁但係香港係需要有 一啲建設嘅人係保留翻喺度。 所以葉劉淑儀咪係話要劃線咯，即係之前攞咗嘅就冇問題啊嘛，之後攞嘅。 所以我咪話有啲國籍持有外國國籍人士，佢連可能繼承嘅仔女、繼承嘅孫，都有，因為佢有而個子孫都會有噶嘛。但連嗰批都影響埋。 明白明白。 OK， 好多謝羅生嘅意見。跟住仲有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系啊，你好啊， 系请讲。 我想咧就系、是、关于阿叶刘淑仪咧所讲啲嘢咧，系我认同佢咁讲啱，佢可以咁样做啊，但就唔好分以前攞啲唔计数，应该一视同仁。好似香港分一万人，走咗啲你又可以去俾佢翻嚟攞，呢啲都唔啱啦。如果佢走以后都唔翻嚟，有咩理由一万蚊你可以俾佢申请或者屋企人申请啊？同时，所有公务员。啲仔女唔可以去外国读书，去得外国读书咧，就已经系放弃香港国籍，唔可以翻嚟。你如果叶刘穗讲埋呢一点落去， 吓、啊、唔去外国读书都唔得啊？ 梗系啦，你因为用香港嘅钱嚟申请啊嘛，你公务员，所以应该取消晒所有公务员关于福利，儿女仔女去亲外读书都唔可以翻嚟，一视同仁啊嘛，要讲嘢要。要合理先得噶，你几多人哋攞 BNO， 你针对，其实攞 BNO 个个攞到咩？吓、啊，你即系针对人嘅，点解你唔搞好香港咧？所以刘慧卿所讲嘅嘢系啱嘅，你越搞越乱，根本上成班都冇脑嘅嗰啲人。 啊，明白。 首先系清算晒嗰班有外国护照嘅公务员，同埋嗰啲立法局嗰啲咩议员乜嘢全部人，起晒底应该要。 好多谢李小姐嘅意见啦，咁见到听到。听众的意见 都有点不同的。是啊。 但几位市民的意见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认为好啊推啊，不过要大刀阔斧一点，不要划线了。总之所有拿过外国护照，不理你是几时拿，十年前拿还是二十年前拿还是将来拿，都要放弃，揀二揀一。那这个呢就都几大的震荡，对很多一些的富有的人家或者是政府官场的公务员高官都有影响，我相信。 因为即是我想亦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法理上的根据呢，我刚刚即是拿回本基本法出来看啦，虽然基本法的条文可以随时解释，但是在第25条呢就有一条条文就很简单的，就是叫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果说真的要实行国籍法的话，为什么在某一个日子之后就你要揀之前嗰啲就可以繼續有你嘅國籍咧，咁呢樣嘢法律上面有冇得解釋嘅咧？ 有個可能有個爭議點嘅，即係變相就係我遲咗呢個時間攞咧，我就嗰個選擇權就少啲啦。你早啲出，早啲攞到你就幸運啲，即係所謂遲嚟先上岸，係嘛？咁啊，但係即係究竟呢一個係咪公平咧？就似乎有個可能有一個爭拗嘅地方咯。 系啊，仲有一样咧，就系、是、咁台湾又点咧？刚才我问咗阿叶刘淑仪咧，咁佢话喂，台湾系中国一部分，你攞咗台湾嘅居留权，唔系等于攞咗外国国籍，咁系咪真系？咦，去台湾 OK 系咪咧？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好多执行嘅细节咧，都有不清晰嘅地方啊。我觉得即系其实用一个简单嘅例子，我谂起就好似一个父母佢争个仔女，咁但系咧一个仔女唔听话，咁要佢一定拣，你一系跟阿爸住，一系跟阿妈住。 好不幸嘅一个比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宗，其中11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有近40宗。玛格烈医院的职业治疗部和青衣救护站分别有小型爆发。中九龙隧道工程再多名工人和一名密切接触者确诊，相关群组个案增加到9宗。港九小轮的一名船长确诊之后，再有3名员工和一名密切接触者染病。另外再多3座大厦要强制检测，分别是将军澳景林村景涛楼、日东村杰日楼以及大角咀港湾豪庭第7座。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国家安全属于中央职权范围， 基本法要求香港履行就关乎国家安全罪行立法的宪制责任，强调一国两制原则已遭破坏的讲法全属误解。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指出，指责法官偏颇或者不诚实的无理抨击是破坏公众对司法机构信心的毒药，批评这种抨击卑劣。律师会会长彭允希说，若不就不公和误导的批评即时回应和澄清，长远将破坏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甚至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年满60岁人士最快明年首季可以享有2元乘车优惠。为防止滥用，长者需要持有个人八达通卡，当局会在今年年中开始发放记名的八达通卡，2024年将会停用不记名长者八达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表示，预计今年年中开始向60万名60到64岁新受惠人士发放个人八达通卡，之后再向其他长者发放个人卡。有议员质疑推行时间过长，当局回应说，要处理当中程序花年时间已经是最大努力，政府又同意顾问公司建议每五年检讨有关政策。即时通讯程式 WhatsApp 要求用户在下月8日之前同意将账户内的电话号码等资料与 Facebook 共享，否则将会无法继续使用程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由于所涉及的共享资料包括不少个人资料，他表示关注，呼吁用户留意有关改变，小心考虑新条款。如果用户选择不同意新条款，应为资料备存做好准备。公署呼吁 WhatsApp 向用户解释清楚新条款下个人资料共享的安排，所涉及的个人资料和有关资料的使用，以及将用户考虑其然后。至于未有选择同意新条款的用户，公司亦都应该为他们考虑继续使用服务的可行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寒冷，非常干燥，初时多云，明日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有15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晴干燥，早上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0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啊。公主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红磡警署对开咧，头先有意外事故，咁啊仲系处理紧嘅，塞到亚皆老街啊。公主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红磡警署对开有意外，塞到亚皆老街。而屯门公路去元朗咧，喺深井交汇处嘅快线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慢车嘅龙尾都去到丁九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交汇处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咁而家消散紧嘅龙尾就排到去丁九。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窝打老道嘅龙尾就去到九龙塘罗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仲系多车啦，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繁忙一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美林村段仲系多车噶。而车公庙路咧，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车公庙路近住车公庙站同埋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咧，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啊，现时去第一城方向咧，交通有少少挤塞。安全车速报告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嘅评论员系黄鹤鸣啦。 系你好， 黄鹤鸣系律师嚟噶，所以咧嗱，你跟住我哋倾嘅问题咧就。即系你可以用一个内行人嘅身份同大家解释下啦，就系啦，我谂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就近日咧，旺凤律师行咧就系俾律师会系接管嘅，咁接管之后咧就冻结咗佢嘅账户，咁个接管嘅原因啦，嗱呢个就系即系律师会有嘅一个权力嚟噶啦，就系话要介入。避免咧有更多客户有损失，咁啲客户点解损失咧？就系而家怀疑咧，就有一位律师，即系呢个律师行嘅前职员咧，就即系攞咗一啲客户嘅钱啊，咁所以咧就要接管呢间律师楼，并且冻结所有户口。咁个问题咧就系你冻结完之后，原来咧嗱呢间律师行咧都系二手楼宇买卖嘅龙头嚟嘅，咁就占咗。即系行内咧，大概4.9%嘅一啲嘅一个占有率嘅，咁当中咧涉及有超过1亿嘅款项咧，就因为咁样被冻结咗，结果咧就有好多嘅买卖楼宇嘅买家都好啦，有啲钱冻咗喺度咧，就完成到交易就好大件事。 系啊，呢个影响非常之大嘅。因为一般个流程咧，如果大家买个物业都知咧，就系、是、通常买家就要俾一个所谓细订俾对方卖嗰方啦。咁、通常细订可能就经地产交收嘅啫。但系到大订第二个大订咧，就要经律师楼嘅。咁就由一家买方嘅代表律师咧，开张支票将个大订俾对方卖方嘅律师，就由卖方再开支票俾个业主。跟住到成交嗰陣時咧，就俾埋個尾數啦。另外可能按揭亦都係問銀行，即亦都係要經律師樓嘅帳户嘅。咁所以如果霎時間突然間律師樓嘅帳户咧，突然間係停止咗運作唔到咧，就連帶好多嘅買賣就完成唔到啦。咁、個影響可以非常之大嘅。 嗱，咁而家律師會咧，我諗即係咁嘅動作咧，都好少見啊，係嘛？即係咁樣 少見啊！呢個係一定係一個好。真係好少見嘅情形咯， 咁但係大家想象你凍結咗一間律師樓嘅成個運作咧，裏邊一定好多錢都凍結埋啦。咁一般嚟講，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咧？ 而家最頭痛嘅咧，就係因為假設譬如買方佢筆錢俾咗律師啦，咁啊俾咗黃鳳律師行，咁啊諗住要如時成交咧，要係將個餘款或者個訂金咧俾對方業主嘅律師。咁但系冻结咗俾唔到，咁但系唔关个卖方事噶嘛，咁卖方咪当你唔能够如时付款成交，咁咪杀你订咯。咁啊变咗买方佢咪有损失喺度咯。咁而卖方你喂，咁卖方可唔可以将就啲啊？你吞迟成交啦。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其实吞迟几耐咧？我相信就算律师会都唔够胆讲话，究竟呢啲钱可以几时所谓解冻解封？第二，其实卖方佢好多时，因为其实大家都系所谓。楼换楼嘅卖方可能都等住笔钱咧，佢可能佢应承咗买第二层新嘅物业，都等住放呢层楼笔钱去买第二层嘅。其实对佢可能卖方都有个影响嘅。你而家唔能够准时俾钱我咧，我可能下一单我自己谂住买换一层大啲嘅楼都要有影响。咁所以其实一环扣一环咧，影响系可以个涟漪效应都几大。 系啊，咁而家有啲苦主就话即系 有几百万被冻结啦，可能需要塌订啦。另外有一啲嘅客户就因为啲钱被冻结咗咧，就要周围扑钱啦，揾人借住钱先希望完成个交易等等咧，都令到好多人好惆怅嘅。嗱，电话里边咧有一位刘生啊，刘生你嘅情况系点啊？刘生， 系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啊， 吓。是啊是啊，咁咧其实我就后生仔啦，37啦，咁啊结婚谂住买楼啦，咁但系因为咧个妈咧其实佢就系用咗黄凤嘅律师行，咁变咗咧就系因为咧佢个情况比较特殊啊，佢就系个 SSD 未过，咁所以咧佢就系连埋嗰 SSD 连埋我嘅细订，咁啊一次过咧就冻结咗喺嗰个黄凤律师行嗰度啦。咁、然之后呢变咗呢而家呢其实就已经成交唔到㗎啦，因为个业主其实佢自己都真係卖楼周转啊，咁啊变咗佢嗰个 SSD 都攞唔到出嚟，咁啊变咗就係即係而家个情况就是我个成交唔到，我个细订 hold 住咗，咁啊业主又更加唔知点算，因为佢卖楼周转而家周转唔到，咁啊所以变咗就大家都好痛苦呢件事。 咁、你哋有冇搵个律师会佢哋搞成点呢？ 其实呢我今日都打咗上去律师会㗎啦，咁然之后呢其实佢哋系乜嘢都讲唔到俾我听。咁最简单就系话几时可以解冻资金啦，就算你讲唔到啦，因为佢哋好兴就系话用一个 terms 就系话因为解冻资金需要法庭嘅单令先可以解冻，所以呢个我哋唔清楚。但系好简单地佢哋而家嘅工作上面究竟做到咩程序，几时将啲文件 put 上去个法院度，等法院批，佢哋全部都答唔到，系啦。今日即系就晏昼时间，我打咗上去律师会，佢哋全部乜嘢都答唔到。even 被接管，24号被接管啦，去到而家11号，连个 claim form 都未有，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真系好想问，即系律师会究竟佢即系嗱，其实黄凤其实系 on list 噶嘛。即其实是律师会认可的嘛。究竟这一个情况是不是他第一日发现先，而如果不是他第一日发现，即换句话说他不是24号发现，他24号接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如果他之前发现过是不是应该即刻将他的 on list 的资格取消，令到不要再有新的顾客去帮衬这一间律师行，这样才是为大众利益着想。 是，这个都是，这个是讲得很好的，就是突然间他是今日通知你，可能晏昼就这个律师楼的户口就冻结了，那可能如果你早点通知我说这个律师楼怀疑有些问题，大家市民要小心，可能你给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那我都知道我听日不会找他，这样是不 是？是啊，没错，其实很多都是我23号找他，我24号就被冻结。即我相信这个是十分荒谬的事情，我是不相信律师会只是24号那一天知道就即刻去冻结，即其实这个是十分荒谬的。 其实即律师会都调查过，他自己讲就是说调查结果是很严重，所以才没办法，即其实是之前一直调查着、但是就似乎他们没有通知大家，当然调查的时候。 好了，就你调查你怀疑 OK， 你是不是要给一些 warning 出来，就算你唔即刻將佢跟律師會可能除牌或者點樣，係咪應該要放啲風，或者係用其他嘅方式去通知大眾呢一間銀行其實 potential 係會有問題呢？咁、所以呢一個就其實係非常之差。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哋接管咗之後，佢哋聲稱自己做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包括就係話聯絡所有嘅銀行啊，聯絡其他嘅政府部門等等。咁但係呢一方面呢，他哋聯絡咗之後就算噶啦，因為就稅局為例啦 ，OK， 佢哋話聲稱聯絡咗稅局，但稅局有冇同我哋講話因為黃鳳苦主，你個印花税可以遲啲交呢，係完全唔會有呢樣嘢發生。佢哋都會淨係話係啊，我哋 refer 咗俾政府，只係政府嘅職權範圍內能夠幫到苦主嘅，佢哋會盡幫。咁我想問啦，如果本身呢一样嘢已经喺嗰个机构嘅职权范围内，佢哋一早帮咗啦，我使唔使律师会你去出声？系咪其实系咪应该有啲 discretion 咧？同埋另外就系话，其实根据我非正式统计啦 ，OK， 一啲网民佢哋自己去做一啲资料搜集，过去十年有22次呢一种嘅情况都系发生咗嘅。我想问下律师会，如果系，其实这个不是单一事件来的，之前已经是有发生过的了。如果一个文员 咁轻易可以攞到律师楼咁大笔嘅资金嚟到去挪用嘅话，其实律师会系咪应该要将呢一个咁样嘅漏洞去堵塞呢？ 嗯，好多问题啊， 唔系第一次噶咯，系啊，唔系第一次噶咯。其实呢单嘢啊，系令到全香港嘅市民对于律师行整个行业啊，是失去了信心。你网上面其实好见到很多的不同的文章都会教大家，喂，之后买楼呢不要这么信律师楼啦，用一些自己的方式去保障自己啊，因为律师楼呢这么大间都有机会是会被接管，有机会是被 我们王学明就是律师来的，怎么看呢这些很多的问题。 我想问，其实咧，即系听头先听众咁讲，其实如果譬如税局佢可以一个酌情权，譬如个印花税迟啲俾，唔好话揸正嚟做，其实对一啲苦主其实都系某程度少少帮助，系嘛？如果听你咁讲， 咁呢个当然啦，即系话，因为其实你话嗰啲印花税，即系我唔理系咩印花税啦，其实动辄都讲紧几十万嘅，咁所以如果譬如话你延迟咗，咁令到个业主或者系一啲即系苦主，佢哋多啲时间去托钱，对于苦主嘅心理压力同埋个资金压力，系咪都会细好多咧？咁同埋就系话，金管局今日出咗新闻，话同银行去倾，就系话可唔可以银行借额外借一笔资金俾一啲苦主，令到佢哋度过呢个燃眉之急。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银行借多笔钱俾你，系咪唔收息啊？唔会噶嘛，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好啊，就算我解决到个燃眉之急，一日嗰个资金未解冻嘅时候，我系咪要孭住两条数啊？一笔就系本身我借银行嘅，另一笔就系银行额外借俾我嘅。OK， 咁变咗，喂，如果我供楼，我本身系供三万蚊，我变咗要供六万蚊噶咯。 喂，我想问下啦， 咁多市民可以做到呢样嘢？ 刘生，刘律师会咧有个讲法就系话，而家有超过100间律师楼有意向你哋呢啲前客户提供协助，有冇啊？ 嗱，其实我想讲咧，呢一啲咁嘅100间嘅律师楼咧，我好多苦主都打过去唔同嘅律师楼。唔同嘅律师楼都用唔同嘅理由去拒绝去做我哋嘅生意。点解呀？原因就係我收你一万几千做一单新嘅唔好，我做乜要即係我叫做真係搵啲猪头骨，俗称啲搵啲猪头骨嚟做，都係收你同样嘅价钱。咁所以变咗就係话，好多嘅苦主呢，其实佢哋搵一啲新嘅律师楼去代表佢哋，其实係都有好大嘅困难，我想讲。 系咁嗱，阿刘生，你而家等楼似乎交易唔到啦，对你自己有咩影响？ 嗱，好坦白讲就系我啱啱就结婚 ，OK， 我其实结婚都系想买楼，买个安乐窝嘅啫。咁啊变咗而家其实我都系租楼住嘅啫。咁所以变咗就系其实我外父都唔肯过我噶，即系话喂，即系我个女嫁咗俾你啦咁。你又冇樓住咁樣點算啊？咁樣咁其實即係對於我個人生計劃都係好頭痛啦。第一，第二就係話我筆細訂都唔少錢嘅。OK， hold 住咗。如果我未來再要物色嘅單位嘅時候，我係咪個價錢又要再減啲噶咯？係嘛？ 即係你預住嗰筆錢會 hold 住好耐咯。如果咁嘅講法係咪啊？ 係啊，嗱，其實好坦白講，因為咧我哋個苦主群入邊咧，其實都有唔少，其實係之前。同类嘅情况，即係话唔知前年定係上年 ,OK, 有一啲律师行又係同样嘅事情被接管，佢哋嘅资金已经 hold 住咗超过一年半嘅时间㗎啦已经。其实呢一笔钱我係非常之十分希望律师会可以快啲搞返掂佢。你解冻嗰个资金又好，你俾个时间表出嚟都好。即係起码我哋知道点样去做。但是现在律师会除了他所谓的公告的一些 FAQ,、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你去上网看看，就是说他这个 FAQ 第17条就是说呢、哦是啊，我们现在呢冻结了一笔资金啊、如果你们的、买家卖家想要交易的话呢，麻烦自己去撲钱啦、即其实这一些这样的东西出到来给人的观感是凉薄咯。 冇个同理心喺度咯，我觉得就 系啊，佢哋系完全答唔到任何喺佢哋网上边资料以外嘅事情，系啊，佢哋系完全答唔到噶。今日我问咗佢十条问题，佢十条问题都话我哋都答你唔到啊，你等消息啦。 好啦，咁多谢刘生嘅意见，希望事情可以尽快解决啦，唔会阻碍你嘅结婚计划。好，多谢刘先生。嗱，咁其实律师会咧都即系佢哋就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就话，即系已经咧尽快将事件嘅最新发展资讯就上网啦。另外就系话计划未来几日会举办另一场记者会，交代最新嘅情况噶。都想问下黄学明，系咪真系会搞成年嘅？啲钱会冻结咁耐？ 我谂唔出奇嘅，因为如果真系要等法庭去颁令嘅话，真系即系牵涉法律程序，讲紧一定系数以月计系坐底噶啦。咁、但系其实有啲嘢，好似头先听众所讲，政府其实都可以介入做多少少。譬如头先讲税务嗰度，如果要交印花税，系咪真系要揸到咁正呢？吓、啊，即系要跟足系啊，你要照俾噶啦，冇办法。咁似乎就欠缺少少人情味，即系喺呢啲情形有冇得有个酌情权宽限处理咧？咁样 咁，但系譬如话，即系律师会或者律师行业，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嗱，因为我谂大家即系买楼卖楼都要经过律师，都系一个专业，都系大家信任嘅一个行业咧。似乎今次事件会对于即系律师嘅信誉会有啲打击， 一定会有嘅。即系从消费者角度。見到一間律師樓出現咁大嘅問題咧，自然喺再去選購類似嘅法律服務，一定會有啲戒心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律師。所以其實呢件事其實唔係影響一間律師樓嘅，即係如果你喺律師業界嚟講，其實影響所有律師行業嘅，所有律師行嘅，因為一個律師樓做得唔好，係影響其他市民大眾對你律師樓嘅觀感 的。但係律師會啦，即係呢件事上面，嗱，佢係去調查，佢係去凍結，去接管，而且凍結咗資金都係佢哋做，律師會做啦。呢件事上面仲有啲咩可以做好啲？ 做翻好啲，我諗第一樣嘢，其實我諗之後，其實頭先聽眾帶咗一個好嘅一點、就係呢個調查似乎唔係突然間今日先發覺呢件事，似乎應該係調查咗一段時間。 係啊， 律師會係咪應該預早有一個預警喺度，話俾市民聽嗱？呢、這個律師樓咧而家接受調查，大家要小心啲，未必可能係咪真係要諗呢間律師樓，大家要考慮清楚，攞多個意見。咁你等市民就多一個嘅準備嘛，而唔係突然間哦，今日宣布下晝呢個律師樓就要接管啦。咁好多市民咪突然间咪大失所措咯，系啊。 嗯，咁有关法律问题咧，即系呢个冻结咗一间律师，就是、接管咗一间律师，我哋倾到呢度啦。剩翻几分钟时间咧，我谂即系今日啊，黄学明喺度都想讲下，即系另一个法律问题啦，就系、是、有关国安法。上个星期大手捕啦，都拉咗55个，加埋晒咧就系一啲。曾經參加過舊年泛民初選嘅人咧，咁啊拉咗50几个啦，包括一啲協助佢哋做民意調查啊，協助佢哋做電子投票啊，都有啲拉咗啦，有啲就係要佢哋接受調查啦，或者係即係要佢哋幫手調查啦。咁啊，即係成件事而家睇翻咧，就係都有好多疑問嘅，就係點解即係辦初選會變咗？颠覆国家嘅咧吓，点样个逻辑喺边度咧？啊，黄学明点睇 啊？我谂而家其实大家呢几日都听到个言论、就是，就系个关键就系咪用非法手段去志在颠覆国家政权啊嘛？咁啊，大家听到咧，譬如警方以至啊谭伟珠啊谭耀宗就话哦，虽然咧呢一个嘅补选咧普呢一个初选咧唔系非法，但因为你嘅目的咧系志在所谓揽炒十部曲。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係合法嘅初選都變咗非法啦。咁大家聽到好多就係揸車唔係犯法嘅，但係你揸車去打劫咧，咁就犯法啦。揸車呢個行為都咁，我嘅回應就三點啦。第一，如果呢個立論成立咧，即係其實變相呢一個手法，不論是否非法咧，只要你嘅目的係顛覆國家政權咧，就呢個做嘅行為就係犯法嘅啦。咁但係睇翻個法律條文就唔係咁寫嘅喎。咁啊，究竟當時人大常委嘅立法原意係點樣呢？咁第一照字面睇，就好似坊間好多嘅評論所講啦，似乎係要真係你係威脅使用武力或者用非法手段，而呢個手段係目的旨在推翻國家政權，咁你先係中呢個22条。同埋如果你話不論是否用武力嘅話咧，嗱，我哋好多時睇一個立法原意都會睇翻咧。呢一成套法例其他上下嘅條文點寫嘅？第20条，我想講咧，關於分裂國家咧， 人大常委就是这样写了，他说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总之你的行为是志在分裂国家就犯罪。 嗯、 所以如果对比今次，如果举行初选目的是志在宣扬分裂国家呢，那你说他是犯了这个二十条，那 我明白、哦、因为讲到明嘛，你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总之你的目的是分裂国家就犯罪。但你22条不是这样写的、哦。咁如果你22条目的同二十条都系不论是否武力系而系志在嘅话，咁点解写法会唔同呢？咁所以你话佢用呢个讲法系站唔住脚咯，即系话啊咩？你本身个行为唔系犯法，但系目的系犯法嘅话，都变犯法。咁同埋就系第二个论点就系话咧，你用揸车去打劫，打劫系犯法，咁所以揸车固然犯法。但系而家大家都听过啦，因为。而一個目的是否決預算案，去叫做迫使特首辭職嘛？咁呢個係寫在基本法上邊嘅行為嚟噶嘛？咁呢個唔係一個犯法噶嘛？ 同埋都如果講話即係就算啊，你覺得佢犯法都好啦，當中咧拉咗嗰五十幾個咧，有啲就喺初選裏邊輸咗啦，有啲咧就講到明我唔支持啦，有啲講到明我唔一定會否決啦，咁倒拉喎。 係啊， 哦， 所以嗰個影響非常之大。咁同埋咧，推而廣之，第三點我比較擔心，其實啲最重要啫，就係、是、如果用呢個咁嘅邏輯都成立咧，其實即係變相市民喺嗌一句口號或者網上留言叫特首下台，其實都會中第二十二條。點解咧？因為我網上留言或者嗌口號呢、這個行為唔係非法嘅，但係我目的志在叫特首下台。咁呢個一定係顛覆國家政權啦，更加直接添啦。透過比起否決預算案，係咪？咁用呢個邏輯係中嘅。咁但係如果大家記得咧，保安局長李家超曾經講過，睇翻係七月三號佢同傳媒講過咧，即使推咗國安法咧，市民都一樣可以嗌官員下台嘅。咁如果係咁咧，我覺得政府要李家超解釋清楚啦。咁當時你話，国安法推了市民都仲可以嗌官员下台，呢句说话是不是误导了市民，欺骗了市民呢？如果不是，你说这个国安法之下依然市民有言论自由，可以嗌官员下台，那你用今次这个的拘捕初选人士的逻辑，为什么会没事呢？那我觉得政府要解释清楚。 同埋即系而家讲紧一个非法手段，就是为什么会非法手段呢？就是因为你想颠覆国家嘛。 嗯。 但是个问题就是而家的即系话想林郑月娥下台或者特首下台咧，系用翻基本法里边所规定嘅，当你两次财政预算案都不被通过的时候咧，先至即系特首要落台嘛。咁、 啊、 其实中间系个过程里边咧，好明显嘅就要特首参与先得嘅，即系特首坚持咧唔理民意，即系做一个财政预算案出嚟咧，或者系佢做嘅嘢系唔能够满足喺立法会嘅大多数两次。咁先至佢要下台，呢个系基本法规定嘅。咁即系话，其实成件事咧，即系要有政府合作嘅，要咁都落台嘅话咧，用一个咁迂回嘅途径叫佢落台都做得到嘅话咧，咁唔系即系呢五十几人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冇错，所以呢个就系嗰个问题，就做一个所谓诛心之论。诛心之论就系我自己另外就，譬如头先我讲，即系警方用个打劫银行嘅例子。如果假设一个法例写明，市民如果失业三年，超过三年呢，就可以打劫某间银行嘅。咁如果我真係失业三年，我真係揸车去打劫银行，咁冇问题喎，因为法律写明我可以嘛。但你不能够话、哦、你专登因为同呢间银行有仇，你专登失业去志在推返呢间银行，你不能够咁样做，跟足法例去做嘅嘢。咁你点解会话我突然间话我非法。 好啦，今日倾到呢度。